的水里山水建筑着在何者人阿拉和和你那阿拉和和你那山水建筑着在何者人我家庭中山上房路财山镇我是大江哥哥汉珠大江欢舞满船的白银我是青山一片真情青山换我满坡的黄金江水酿美酒青山做酒樽几杯歌一曲酒浓情更深好山好水好日月好日山水间醉了咱何者人 三星我真心甜不个蜂蜜不要钱大娘一听叹了口气儿啊我儿媳妇怀孕了她光想酸哪来不想甜哪哎哎哎甜不甜哎呀老大爷呀今天我买杏哦不买甜杏我这杏咬上一口酸你六天老大爷一听忙捂嘴哎呦我是个老胃病了听见个酸那字他就得病半年呐哎哎哎呦 来二不要酸哪里有黑黑哪里

呢，时代不忘毛主席，恩情四海永长留。 我当成龙，成绩得年年岁岁叮叮咚，叮 色的心声。都说七色花环最美丽，我变花环了，挂上五座凤。桃之山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也将我的汗水。

阳光照船帆，今要将来掌稳舵，双手赢得丰收年。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喝啦那嘞喝你那。走上